走老狼才想起同桌的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李白的诗，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是沈从文记述自己童年少年时代一边读课本一边读生活之书的散文。在生活中，沈从文发现了很多不解之处，又自己去想办法解开。僵化的书本是他所厌恶的，生命的美与丰富才是他所热爱的。进入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欣赏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若在四月落了点小雨，山地里田埂上各处全是蟋蟀声音，真使得人心花怒放。在这些时节，我便觉得学校真没有意思，简直坐不住，总得想方设法逃学上山去捉蟋蟀。有时没什么东西安置这个小东西，就走到那里去，把第一只捉到手后又捉第二只，两只手各有一只后就听到第三只。本地蟋蟀原分春秋二季，春季的多在田间泥里草里，秋季的多在人家附近石缝里瓦砾中。如今既然这东西只在泥层里，所以集获两只手心各有一批小东西后，我总还可以想方设法把第三只从泥土中赶出，看着若比较手中的大些，即开始了手中所有，捕捉新的。如此轮流换去，一整天仅捉回两只小虫。城头上有白色炊烟，街巷里有摇铃铛卖煤油的声音。约当下午三点左右时，赶忙走到一个刻花板的老木匠那里去，很兴奋地同那老木匠说：师傅师傅，今天可出来大王来了。那木匠便故意装成无动于衷的神气，仍坐在高凳上玩他的车盘，正眼也不看我的说：不成不成，要打得读点输赢。我说：输了替你磨刀成不成？嗨，够了，我不要你磨刀，你哪会磨刀，上次磨凿子还磨坏了我的家伙。这不是冤枉我，我上次的确磨坏了他一把凿子，不好意思再说磨刀了。我说：师傅，那这样办法，你借给我一个瓦罐子，让我自己来试试这两只谁能干些好不好。我说这话时真怪和气，为的是他以逸待劳，若不允许我还是无办法。那木匠想了想，好像莫可奈何才让步的样子。铁盘子得把战败的一只给我，算作租钱。我满口答应：那成那成。于是他方离开车盘，很慷慨地借给我一个泥罐子，顷刻之间我就只剩下一只蟋蟀了。那木匠看看我捉来的虫还不坏，必向我提议：我们来比比，你赢了我借你这个泥罐一天，你输了你把这蟋蟀给我， 办法公不公平？我正需要那么一个办法，连说公平公平。于是这木匠进去了一会儿，拿出一只蟋蟀来捅我的豆。不消说，三五回合我的自然又败了，他的蟋蟀照例却常常是我前一天输给他的。那木匠看看我有点颓丧，明白我认识那批小东西，担心我生气时一摔，一面赶忙收拾盆罐，一面带着鼓励我神气笑笑地说，老弟老弟，明天再来，明天再来，你应当捉好的来，走远一点，明天来，明天来啊。我什么话也不说，微笑着出了木匠的大门回家了。这样一整天在为雨水泡软的田埂上乱跑，回家时常常全身是泥，家中当然一望而知，于是不必多说，严老吏跪一根香，罚关在空房子里，不许哭，不准吃饭。等一会儿我自然可以从姐姐方面得到充饥的东西，悄悄地把东西吃下以后，我也疲倦了，因此空房中即或再冷一点，老鼠来去很多，一会儿就睡着了，再也不知道如何上床的事了。即或在家中那么受折磨，到学校去时又免不了补挨一顿板子，我还是在想逃学时就逃学，绝不为处罚做恐吓。 有时逃学又只是到山上去偷人家园地里的李子枇杷，主人拿着长长的竹竿子大骂着追来时就飞奔而逃，逃到远处一面吃那个赃物，一面还唱山歌气那主人。总而言之，人虽小小的，两只脚跑得很快，什么瓷棚里钻去也不在乎，要捉我可捉不到，就认为这种事比学校里游戏还有趣味。可是只要我不逃学，在学校里我是不至于像其他那些人受处罚的。我从不用心念书，但我从不在应当背诵时节无法对付，许多书总是临时来读十遍八遍，背诵时节却居然朗朗上口，一字不移。也似乎就由于这份小小聪明，学校把我同一般同学一样待遇，更使我轻视学校。家中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上进，不好好地利用自己的聪明用功。我不了解家中为什么只要我读书，不让我玩。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点，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稀奇。最稀奇处应当是另外那些人，在他那份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又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做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石刻得整整齐齐？这些古怪事情实在太多了，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黑暗中鱼在水面波刺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里时，夜间我便做出无数稀奇古怪的梦，经常是梦向天上飞去，一直到金光闪烁中终于大叫而醒。这些梦直到将近20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即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我得看许多业已由于好询问别人以及好自己幻想所感觉到的世界上的新鲜事情、新鲜东西。结果能逃学时我逃学，不能逃学我就只好做梦。我有三个堂叔叔、两个姑姑，都住在城南乡下，离城40里左右，那地方名叫黄罗寨，出强悍的人同猛智的兽。我爸爸3岁时在那里差一点险被老虎咬去，我4岁左右到那里第一天，就看见4个乡下人抬了一只死虎进城，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还有一个表哥，住在城北十里，地名长宁哨的乡下。从那里再过去十来里便是苗乡。表哥是一个紫色脸膛的人，一个守碉堡的战兵。我四岁时被他带到乡下过了三天。20年后还记得那个小小城堡黄昏来时鼓角的声音。这战兵在苗乡有点威信，很能喊叫一些苗人。每次来城时必为我带一只小斗鸡或一点别的东西。一来为我说苗人故事，临走时我总不让他走。我喜欢他，觉得他比乡下舒服，能干有趣。 好了，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们欣赏完了。后来沈从文在作品中重新创造了一个他童年时代就认识的湘西，用浪漫和理想主义的笔调重塑了他。他对待传统湘西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这是沈从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独一无二的贡献。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李白的诗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五律诗《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已两三松。这首诗大约创作于李白十八九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戴天山读书。这首诗主要描写了他在戴天山的所闻所见，描绘了一幅色彩鲜明的访问道士不遇图。诗中写道，流水淙淙，隐约可听到犬吠之声，桃花灼灼，花瓣带着露水，更显出艳丽之色。树林幽深，鹿儿时隐时现，正午时分，我静静地站在溪水边，却没有听到道观里开饭的敲钟声。野生的竹梢仿佛分开了山岭间青色的矮气，白色的飞瀑悬挂在碧色的山峰上。没有人知道山居道长的去向，我只是依靠在松树林间独自诗意地徘徊。这首诗着意于写景，展现出了一幅恬静幽丽的山水画卷。李白的各种诗集中，他几乎是必选作品，还被翻译成了几十种文字，流传于全世界。戴天山也因此成为了闻名中外的一座名山。不过，对于戴天山到底在哪儿，千百年来人们也为此争论不休。有人说戴天山在青城山，也有人说戴天山就是四川江油市的大匡山， 不过有人经过详细考证，从史料中得出的结论是大匡山不完全等同于代天山，两山实际上紧紧相连，大匡山背靠代天山，代天山在大匡山后面的顶峰上。大匡山和代天山所处的江油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历史上很早便有方术、巫术和占卜术流行。秦朝末年，隐士黄凤仙为躲避战乱，便在今天江油市的大康镇隐居。在此期间，他漫山遍野种植牡丹，名动一方。东汉末年，张道陵在巴蜀大地上创立了道教后，江油便成为了道教的重点传播区域。这也就是为什么李白特意要在代天山上寻找道士修行的原因了。在大匡山的西北，群山连绵，一山更比一山高。今天大匡山上面的山叫吴家后山，这个山名是清初大移民之后才有的。那个时候，有一支吴姓人家从陕西迁到了大匡山之上的代天山，世代繁衍生息，其中绝大多数姓吴。这座山的最高峰至今仍叫代天山，海拔高达2100公尺。由于顶峰比周围的山峰都高，这里经常云遮雾障。站在代天山顶，只见脚下云飘雾涌，似乎置身于仙云飘渺的天界，可谓高山代天，山名起得确实巧妙。在代天山顶峰下有一个溶洞，名为神农灵仙洞，在洞的上面建有一座道观，至今仍有道士居住。相传唐朝时，有一位宫廷太监为人正直，得罪了权贵，遭受迫害后，他辗转逃到了这里出家修炼，后来得道羽化飞升。这座道观在清朝后期被毁，最近这些年才重新修复。道观下的灵仙洞深约1公里，洞内的钟乳石石笋千姿百态，最神奇的是洞内的一些石头天然形成了李老君的神龛、观音坐莲台、神农像和药王像的样子，头部与躯干比例协调，衣纹也很逼真，所以道士们甚至不必在洞内泥塑木雕神像，直接向这些天然长成的神像进香即可。这也很合乎道家回归自然、道法自然的思想。如果当年的李白真的寻找到了这里，并留下来求仙问道，后世恐怕就无法读到这首充满情趣和遗憾的名作了。劝废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已两三松。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